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咱们回归感情啊，说一说为什么你很久没有对一个人心动了。 对呀、啊，讲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吧。很久，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故事的，要么就是情商未遇、要么就是一直遇不到合适的那个人。 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这种心情的人还挺多的，共鸣挺多的。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做《雨爱》，来自杨丞琳。最近也是一直在下雨啊，全国。 对，北京前几天下了一两天的那种大暴雨，不过这两天也晴了，开始炙热炙烤模式了，就很热。 我就记得我那天刚从北京飞走，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听说北京有这个大冰雹，像这个手掌那么大的这个冰雹，还把很多人的车都砸坏了，真可怕。 它也是分块吧，反正至少我家这边也还好，没有那种特别极端的天气。不过今年天气是挺不稳定的，大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对，来说一说这个咱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这个朋友叫做青云二三，他说呢，自己看得上的能力配不上，看得上自己的自己又不想要，太真实了。 对啊，就很经典的一句话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永远好像错位了一样，对不上，怎么办呢？阳光明媚，他说呢，大概是心里有戒备，然后呢不敢去心动，怕受伤，真的很疼，又配了一个很难过的表情。 就是很有防备心戒备心啊，又想去尝试又怕被伤害。 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让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是气象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第二首歌来自于陈雪凝的《灰姑娘》， 这也是陈雪凝最近新发的一首歌，我看前几天刚发的，真的很好听。 这个朋友他叫做这手机有毒，他说呢，因为单身久了啥都能够买得起了，不单身啥都买不起。好吧，以上属于开玩笑，可能还是5年的异地恋以后不敢再开启新的感情了。 呵呵， 对，谈恋爱费钱是不是？ 对，谈恋爱让人变穷。然后有一个朋友回复他，他说尤其是结婚后更穷。 对啊，又是这个柴米油盐呀，又是生孩子呀，各种事儿特别费钱。 对，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两个人的开销，确实是。而且男生的话可能还需要储备更多的钱，因为有的时候让女孩掏钱好像也没有很绅士是吧，所以就真的很费钱了。 嗯，对。这个朋友叫做李圈圈圆圆，他说呢，之所以没有心动啊，是因为90后的我现在一心只想赚钱赚钱。 我也是，我现在愿望就是一夜暴富， 只想搞钱啊。 啊，对，只想搞钱。 嗯，其实你会发现你未来的每一年的座右铭都是一个字，赚钱，哎，两个字。 我想暴富。为非作歹你，他说如果连默念文字用的都是那个不可能的人的声音，又怎么能够再做到对另一个人心动呢？ 嗯，就是心里有一个人，所以但是又没法得到他，所以也装不进别的人了，这样也挺痛苦的啊。 嗯， 给自己上了个枷锁。霸都同军他说呢，当你曾经全身心的给过一个人热情但未得到回应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给的不好，你就会怯懦到不敢再去付出。对呀，你弄丢了最勇敢的自己。 嗯， 就是撞了南墙了，就有点害怕了是吧。 对，就是一旦体验过那种感觉吧，就会缩头缩尾的，不敢再付出，不敢再尝试了。 嗯，其实还是要勇敢一点的，只是那个人拒绝了你，其实还会有别人喜欢你的，不只为一个人而活。 嗯， 下一首歌来自王俊凯的《醒着》。有时候那个这个人啊晕乎一点，可能比如说喝醉了之后反而会更容易心动，越是清醒的时候越冷静越现实， 所以就很多人喜欢去 KTV 唱个歌啊，趁那种夜色朦胧，然后那种彩灯旋转，对，喝几口小酒，看着旁边的人就开始告白。还有很多人就是借着酒劲唱首歌告白的是吧。 嗯，对，酒真是好东西啊。 嗯，这是你的一个借口，也是一个退路，就可以说我脑子当时不清醒，喝醉了不记得了，然后就选择性失忆了。 嗯， 也好给自己留一个脸面是吧，让自己不会太难堪。 嗯，对， 心里下一场雪落地无痕，肆意下降体温。 小影啊，他说呢，曾经用尽全力喜欢过一个人，没有等到回应，还被恶语重伤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没有信心去面对感情，单纯觉得自己不配吧，不敢动心，很怕很怕，又是一样的结果。希望自己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的变好吧，变得有信心，在遇到对的人，还能够动心，还能够一往无前。 嗯， 其实大家的感受很多都相似啊，跟前面那个人说的差不多。 冰岩白0224，他说呢，因为遇不到理想型，我看上的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看不上。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第一条留言很像了，就是我爱的和爱我的人老是对不上号。 对啊，虽然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大，但是好像大家的感受很多都是雷同的，都是有一样的共性的。17岁正遇见，他说呢，因为我心里还留有一个人的位置，等他高考结束吧，应该会画上一个句号的。哦，等着自己心爱的人高考结束，进入大学就可以和他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距离高考没几天了是吧？就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很快了。在这里祝所有的高三党们能够考上一个，就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吧，至少不会辜负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人的感情都是等着这个高考结束后再开始就是说继续啊，还是要分手啊什么的，所以我真的觉得高考这个时间点还蛮重要的，是很多人心中一个很期待的时刻吧。 我说我最近怎么心情沉重呢，原来是又要到高考的日子了，惯性了。 你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摆脱那个焦虑吗？ 对啊，真的是莫名的焦虑，我还以为得了抑郁症呢，原来是高考了要。 不是，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太热的让人喘不过来气了。 嗯。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郁可唯的《阳台上》。 嗯，可爱辉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心脏跟我说你要等一个对的人，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来，有时候也会想自己一个人这样生活也挺好的，生活相安无事，爱自己爱爸妈，就是没有人爱的时候就好好爱自己爱家人也挺好的。 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独善其身哈。下面有一个评论，叫做时间会替我留下对的人，他说呢，是要等一个对的人才行，不能将就。 嗯，对，不能够随便的在一起。 对， 同心在到口中的他回忆发着光，夕阳不沉下突然乱了步伐，何时谁想忘了谁又恨着谁，从此方向成了跟随，耳朵开出来的水仙让 认真的胖笑，他说呢，街边遇到好看的小哥哥，嗯，真帅啊，要是我的就好了。 真有体格很帅的小哥哥来追求你，嗯，一个人挺好，对不起，你很好，我配不上你，俗称爱无能。 这还挺多的人，就是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有人在朋友圈里发的段子呢，就是说哎呀好想谈恋爱呀，然后有人就说哎那我们俩谈恋爱吧，你说不要。 对，其实很多人就是好像那种想伸出又不敢伸出的那种试探的手一样，就是又想要去发展一段爱情，又思前顾后的想着想那的，又遇到真的爱降临的时候反而不敢了，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性障碍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现象。 就连闭上眼也不会蒸发， 小资辣妈她说的特有意思，她说呢，我们相识15年了，结婚9年，有2个娃娃，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生活，除了工作就是伺候这2个娃，算算属于2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少之又少，好久都没有心动的感觉了，大多有的是心烦的感觉，就是结婚好多年以后了，就是已经进入疲劳期了，2个人也没有什么心动的时刻，光是生活的琐碎了。 对，很多的爱情到最后会随着这个日子的平淡而变成暖暖的亲情吧，所以我真的觉得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就算是变成亲情也好，那时不时的还是需要给生活来点小浪漫啊，对不对，小惊喜，让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恋爱的感觉和氛围也是蛮重要的。 嗯，对，说的对，还是虽然生活很枯燥很乏味很琐碎，但是你还是要在生活中去寻找或者制造那些小浪漫小惊喜。 嗯，生活是需要调味的。 把时光当作橡皮擦，擦去泥巴，忘记谎话，活得 下一首歌来自陶俊熙的《我想你了》。 我开始把它当成你了，他说起未来眼眶红了，谁爱谁心里面晓得。 心向阳光公馆，他说呢，因为有过一次爱而不得，我的前任在他们领证后对我说，把我已经当成了亲人。他说，孙老师，你别回头看，你要一直往前走。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痛彻心扉的一句话了。 哇，这个朋友也是很有故事了。孙老师你还好吗？这位孙老师， 希望你更好啊。 对，一直往前走，别回头。 也知道幸福有多难模样，已模糊了回忆，也走远了难过，渐渐好了。 ZZZYYY很大一长串的英文，他说呢，因为自卑呀，总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的人，配不上那些看上去正常阳光的人。 啊，千万别这么想。 哇，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你觉得你的内心很黑暗，也肯定会有同样的，就是和你很相似很相同，或者是能够感知你的感受的人来靠近你，能够温暖到你，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刻意的和别人保持这么远的距离。 嗯， 是很久转不停的拉扯，关于爱情的歌又有了新的，你在哪儿呢？身旁有谁呢？是不是幸福着？我想 这个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叫做心若相知二二。他说看过一个视频，说现在的女孩只有三分的颜值，画着五分的妆容，看着美颜里七分的自己，觉得只有十分的男孩才配得上自己。25岁，工作2年了，本想找一个1.8米的男孩，却发现很难，觉得178也行。同事说你要求太高了，我说175总不能太低了吧，最后给我介绍一个171的，我没同意，说我条件要求太高，心很累，但是相信缘分未到啊，就是给自己这个另一半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界限， 严格的硬件指标，就是一定要在1.8米，就是喜欢高个的，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容易找的吧，现在找个1.8米的男孩还不容易吗？ 对啊，我觉得你喜欢高个的话，那就坚持自己就还行了，因为你不要委屈自己说找一个171的，如果你接受了的话，你可能这辈子以后都会很怨念，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么矮这么矮，就会成为你心里的一根刺。 这个差距有点大了。 对，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高个的男生，那就一个是可以继续让别人介绍，再一个你也可以去篮球场上多认识认识呀，打篮球那些男生都还蛮高的我觉得。 嗯，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枯木逢春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嗯，很好听的一首民谣歌曲啊，送给大家在最后。 远方灯火闪亮着光，你一人低头在路上。 这个朋友叫做 Monkey King， 他说呢，因为努力过，也被发过太多的好人卡了。作为90后的我，没钱没权。还是游戏好玩呀，谈个锤子的恋爱。看来是被发过太多好人卡，有点怕了。 嗯， 哎，最近就是在网上有个特别流行的好人卡标志， 你看了吗？ 没有，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比心的一半，然后另一个回复的是一个点赞的那个手势，就是说你想和我谈恋爱，但是你很好，但是你不配。 这样吗？太伤人了。 对，特别有意思，回头可以在微博里发一下让大家看看，笑死了。 那些关于你的爱很清爽， 与你与理与理，他说认识他呢因为有兴趣，了解他因为他是兵哥哥啊，军恋。他说爱上他是因为他的责任和担当，我打算用所有的勇气和青春来和他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时呢，他8年的初恋又回到他的世界，我不怪他，毕竟呢他曾是那个女孩的青春，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现在成了我的青春。与你呢我就礼貌的放在心里了， Mr. Zhang， 你的名字永远是我的心事。 一妻得妻杨喜喜，他说呢，我觉得吧还是不够喜欢，或许遇到真正喜欢的人真的会做一些奇怪又冲动的事儿吧，但是现在呢我只想安静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不够喜欢吧。 嗯， 如果足够喜欢的话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管他什么世俗啊偏见啊什么身高高低啊体重啊，就要跟你在一起。嗯， 对，还是没有遇见吧。 面的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轻轻对你唱，我多想能多陪。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它叫做超甜女生，这个特别逗，他说可能是我的 idol 太过于优秀了吧，然后再看看身边的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呀， 魑魅魍魉。 对，你别说，哎，特别是很多这个哈韩的女孩，因为就是喜欢的都是那些又高又帅又好看的欧巴，还会跳舞唱歌，所以他们对于另一半的标准就特别高，所以也就导致很多这个迷妹们会，就是一直的处于单身的状态，没有去谈恋爱，可能觉得差距太大了。 嗯，而且追星女孩的话，找对象的话，还要自己的男朋友能接受自己的爱好，接受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才行。你要是不接受，哼，免谈。 对，你要说他不好的话，我就跟你绝交了。 对，不许说他不好，然后你还要承认他比你帅，对吧？我的 idol 比你帅。 嗯我也想能够把你照亮，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生长。 其实聊到这儿呢，咱们今天也是分享了很多关于大家为什么没有心动的原因啊，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能千奇百怪的理由。 嗯，听完这么多人的分享的留言还有故事，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很宝贵的瞬间，不要苛求说对方也喜欢你。光是你喜欢他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这一辈子有故事可以讲，有心动的感觉可以对回忆了，你至少知道爱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了，就很美好。 对啊，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努力上吧，不要 上吧， 怯懦。 上吧这个词有歧义吗，大人？ 我说的这个意思你懂的，不要歪解啊。 我懂你的意思。 不能硬上哦。 好了好了，收。 又开车了啊，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放我下来。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关于你为什么很久没有对一个人心动了，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之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然后关注我们，我们每期话题征集的时候都会发布出来。 嗯，对，希望下一次的节目能听到你分享的故事啊。那我们这周的调频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酷我音乐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生长，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生长，这一生在你的风景里，我是谁。